联播。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稽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棒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波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前两天我们请到的是大逗相声的两位主演李云飞、叶鹏，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不少大逗相声的重要演员啊，还有他们正在创作的一些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您再来听一听大逗相声的青年演员们表演的作品。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钱琦和宋伟杰合说的你怎么不早说。钱琦呢是一个非常爽朗啊开朗的北京女孩假小子，表演上特别的火爆活泼。宋伟杰和他的搭档呢也是保驾护航，很稳妥。请您欣赏你怎么不早说，这是空中笑林20周年庆专场演出的实况。 说挺好看，感谢大家的掌声， 谢谢各位。 刚才的演员不错啊， 是 下去休息休息， 对， 把这口气给咽了。 没事，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怎么了？ 咽气了是怎么？ 不是那什么， 把这口气换了 啊，把这口气给换了。 对了， 把我们换上来呢，继续给您表演。 是， 今天是个好日子。 当然了， 空中笑林 嗯 成立了200周年。 没错。 纪念。 哎嘿嘿，哎哎， 怎么 了？200周年？ 不200周年吗？ 清朝还没灭亡呢。 那多少？ 20周年。 啊，20周年。 对了， 打小就听这节目， 是 这么高，看不见，就这么高。这么高的时候， 哦， 我是听着他的节目长大的。 别美别美，你那意思是嫌你年轻是怎么样？ 啊。 还、哎、啊、哦，岁数小， 确实是。 嗯， 空中笑林成立了20周年了， 是是。 哎，演员都特别的努力， 哎，很认真、 哎，很认真的准备每一个节目。 对对， 这里边就有这浑水摸鱼的， 啊， 不认真准备， 还有这样的呢？ 迟到的演员 是吗？ 你知道谁吗？ 谁呀、啊？ 你，哼、嗯， 我 迟到， 我怎么了？ 迟到， 我没迟到， 迟到 没有， 迟到。 你卡带了？ 就迟到，这不录音的吗？ 啊， 迟到， 录音就卡带是怎么着？ 就是迟到 了。嗯嗯， 要求演员几点到后台？ 不，一点吗？ 对，一点 啊。 你几点来的？ 2点。 是不是迟到了？ 我有原因的。 你有什么原因？ 我等公交车来的。 我让你等公交车了吗？ 多新鲜，不坐公交车我怎么来呀？ 你早，你给我打一电话呀。 给你打电话， 你打电话，你说那个，你接我一下来，咱俩一块儿来，多好， 啊、 对不对？ 我给你打电话让你接我来， 咱俩一块演出了不挺好的吗？早说呀。 啊，这倒是， 真是， 哎，这那也没关系啊。 怎么了？ 你说这样等演完了，演完咱结束了，你开车捎我回家不完了吗？ 行 啊， 可以。你几点走？ 演完了五点吗？ 五点走是吧？ 啊， 五点。你早说呀。 我怎么了？ 我刚才来的路上接一电话。我一同学 是 现在在这剧组里边当这个道具师。 哦 他想用我这车呀，拉100只刺猬。 拉刺猬呀？ 你说你给我打一电话，我就不拉刺猬了，我还不知道拉你好。 哦，还赖我了是吗？ 早说，以后这车里也没地儿。 哦， 你躺后备箱。 哎，你说你怎么这样？ 怎么了？ 你把这100只刺猬呀搁后备箱，不完了吗？ 要说还是你脑子反应。 对呀， 把这100只刺猬呀放这后备箱。 对， 把后备箱的100只耗子拿过来。我跟耗子坐一块。 别，我别坐。也行了，别学了。好家伙，您车拉的都什么呀？ 不挺好，这不道具吗？ 你别道具了，好家伙。还有辆车这样霍霍， 挺好的。 我就没车，我有车，我可不拉这些东西。 你不有车吗？ 我不卖了吗？ 你卖它干嘛呀？ 嗨，前几天呀，前几天我不老不舒服吗？我去医院检查了，还住俩月院呢。 有病了？ 病了？ 什么病啊？ 小毛病。 神经病。 对， 抓紧治。 你才神经病呢，知道吗？ 不好治？ 不是什么不好治啊？ 是不好治。 哎呀， 俩月都抵不住。 谁呀？那么贫呢你？我就是胃溃疡。 胃溃疡？住俩月医院， 挺严重的。 还把车卖了？ 没钱呢，我也没医保。 你找我呀？ 找你？ 早说，这人真是早说呀，对不对？ 怎么了？ 就那个刘院长知道吗？ 刘院长？ 刘院长都不知道？ 不知道。 那是医疗界的大亨啊。 大亨， 我那医术我跟你说高超， 是 就那个学术报告，一大摞比我都高，一大摞 是吗？ 经常出国讲演， 哦， 好家伙，就治那个什么病， 胃溃疡， 一门灵，就胃溃疡一门灵， 是啊， 你知道这病怎么回事吗？ 我不知道， 不懂，这胃溃疡，就什么呢？就这胃上啊，有这么一小溃疡，就烂了，发炎。一小眼儿， 哎，行，那说的害怕都。 有一小眼儿， 我知道知道。 赵院长拿过这胃一看，没提这个，好治， 是啊， 拿那醋，擦，搓平了，还有这毛茬啊，吹吹，拿这生物粘合剂，几圈，不能赶紧粘，得晾。 啊，对， 晾好了，拿这组织切片拍，好了。 感情这院长原来是修理自行车的。 原来什么原来 补胎吗？ 不是什么，那丈人就说了，治这个胃溃疡跟补胎一样 啊， 一样轻松， 非常的轻松， 非常轻松。 哎呦，感情您这医疗界有朋友。 这大朋友，这收集了。 太好了太好了。 怎么了？ 这我是没赶上，但这几天呀，我们家老爷子，我父亲。 哪个 父亲？有问哪个的吗？ 这人不懂了吧？ 啊， 现在都双重父母，我这里说哪个呢？ 不，您说那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岳父。 岳父？ 对， 越南有一父亲。 对了，这都哪儿的事儿？没有。 不是，那哪个？ 就是我爸爸，就是生我养我的我父亲，他不舒服。 你爸爸？ 哎，对了， 你说清楚了吗？ 就您不清楚，知道吗？ 你爸爸怎么？ 我父就老闹咳嗽。 咳嗽？ 对。 多长时间了？ 得有3月了吧？ 3月 啊， 三件，百日咳。 好嘛，我爸爸这么大岁数得百日咳呀，那小孩得的病， 小时候得的又犯了，抓紧治。 什么乱七八糟？没有，就是闹咳嗽不舒服。 咳嗽 啊？不是，您不认识人吗？ 认识。 觉得我带着我爸爸，哎，您引荐一下，瞧瞧去。 这人就这样， 怎么了？ 咳嗽3月了，你不跟我说，你早说呀，对不对？ 啊， 人家刘院长，今儿早上起来去外地了， 外地了， 开车送的呀。 哦， 不早说，就这样没谱，耽误了吗？ 是， 真是的。 哦，那完了，这我也不认识医疗界朋友了。 谁说没？谁说不认识？ 不是你怎么意思？ 你忘了我是干嘛的了？ 哦，对对对对对，您是那个医院开除的护士。大伙儿也都知道， 别老提这， 是是， 咱有朋友，你真是啊， 人没有人走茶凉的事儿， 不可能，哎，名声在外了都， 是是是，太好了， 是的，别老提这开除的事 儿，哦。那问问您有没有能够医疗方面权威什么的？ 有， 还有吗？ 赵院长， 哦，还一赵院长， 赵院长，哦，赵院长特别棒， 是吗？ 那学术界的大亨， 又是大亨， 那材料那写的报告比我都高， 不是，是不是哪个院长的材料都比你高啊？ 还行，就反正那写的行， 是是， 经常出国留学讲学，棒极了。 哎呦，太好了， 是不是？ 那这样不是是赵院长是吧？ 赵院长， 那这样哪天我约上我爸爸找您，您引荐一下赵院长给我爸爸瞧瞧。 我跟你说啊，我不能害了你爸。 怎么了？ 这赵院长 啊， 是妇产科的大夫。你说你爸没得瞧到那？ 不是，这妇产。哎，妇产科也行啊。 怎么了？ 我跟你，那我也有事想找您帮忙。 什么事？ 就是那个我呀 啊， 结婚也3年了，但是没小孩儿，琢磨带着我媳妇儿上赵院长那儿看看去。 你早说呀， 嗯， 结婚3年不跟我说，没小孩找我来了。你早找我呀！你们家孩子上大学了，对不对？ 这至于那么快吗？这个 赵院长灵着呢。 没，不是，好家伙，不是，那怎么的？赶紧瞧去啊！那瞧去吧。 你说你3年都不找我 啊， 现在你找我， 现在不行吗？ 不，人家都去深圳了， 去深圳了。 前3月去的深圳吗？ 不不不，那等他回来探亲呀，或者什么的，我再过去啊。 全家都去了。 那要不然我带我媳妇儿去趟深圳？ 不行，你不知道他在哪医院。 我找着，我贴那寻人启事，我上网，我登报啊。 你找 啊？ 深圳警方找2月都没找着。 逃犯呢？ 不是，就说没找着。 不是，那怎么办？我这好 不早说，就这人就这样。 又赖我了。 你说你早说呀，对不对？有什么事儿不早说？ 哼， 就没见过这样人。 哼，我可见过他这样的人。啊，咱们叫说大话使小钱儿，什么事儿满应满许，最后不帮你办。好家伙，说找点人吧，今儿出国了，明儿出差了，全找不着。啊，这样得了，我也甭找别人了，我让他帮忙，我看他怎么推辞。哎，兄弟， 嗯， 哎，还真答应。 走了， 也习惯了。 习惯 不是不是不是，我呀。有一个事儿想找您帮忙。 什么事儿？什么事？你早说。 我早说。我 得早说。 我呀，我想我想找一女朋友。 你不结婚了吗？这人啊， 不是，哎，不是，误会，我没结婚，没结婚，不是什么没孩子，没有啊，没有没那 没有， 真正的单身， 单身， 单身。 那你想干嘛？ 你给我说说，我今儿就在咱们剧场，我看上一个，看上一个，帮我就坐那边那穿黑衣服那 穿黑衣服那大哥， 大哥， 大哥，您这个啊，你推我干嘛？ 什么叫大哥呀？那姑娘就坐那儿那个， 我看，你早说呀！ 这怎么了？ 旁边有一主了， 哦，有主， 你有一大哥你。你说你我过去了，我说那您看这个人家啪给我一嘴巴，我受不了。 哦， 真是，你看你早说这。 那哎，那不是，我还看上一个，我还看上一个， 就不干别的，我都迟到了。 不是你，哎，你不是找您帮我说说吗？是吧？说说，就是你看那边有一穿灰衣服那个，那边。您看对了吗？你含糊了，我都。 我看这不行啊。 怎么不行啊？ 刚才来时候我也看见了 啊。 那姑娘长多漂亮呢。 不是，我凭什么不能找一漂亮的呀？ 不是，再说是漂亮不说，哎，身高也不合适啊。 怎么了？ 我看见那姑娘1.8米呢，你就到人磕膝盖。 我呀， 就一踢你再出去。 没有，没那么夸张，我就愿意找个儿高的。 你这人怎么较劲呢？ 这人形象好的。 我看看。 啊， 你这样，我跟你说，嘿，巧了， 怎么了？ 我一同学。 你同学？那我不要了。 我为什么呀？ 回头他让医院也开除了，我受不了，受不了。 初中同学。 初中同学 、他初中毕业就去这个英国的皇家芭蕾舞学院学芭蕾舞去了。 哦，是吗？ 家里可能没多少钱。 哦，困难。 困难就在英国有仨银行。 仨银行啊！ 这姑娘就喜欢听相声， 是吗？ 就喜欢这相声演员。 哦， 家里说了， 是 只要这男的同意 啊， 先打2亿美金。 2亿？ 买两套房。 可以。 市里一套 啊， 海南一套 啊， 弄个飞机来来去飞。不在乎这个。 是啊， 关键这姑娘长得也好看。 长得怎么好啊？ 长倍儿漂亮，那身材那小腰，跳芭蕾舞的能伺得了吗？ 是是， 你不想想，就这姑娘行不行？ 行啊。 好不好？ 好啊。 同意不同意？ 太同意了。 上哪给你找去？ 哎，这没有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钱琦和宋伟杰为您带来的相声你怎么不早说。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那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绿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一段群口相声，三位演员都是大逗相声的主力，董建春、李丁和李涵，作品叫做《三人过七夕》，演出时间呢是2017年的7月29号。那天呢，我到大逗去录音啊，还为他们主持了演出。您听听我前面的这介绍吧。 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三人过七夕》，啊，这个一个月前，董建春、李丁、李涵他们三位开始准备了。哎呀，说真好，算了算日子，正好是七夕啊，就开始写了一个月，弄了一个月。昨天一查，闰六月。您翻开手机看啊，闰六月初七。但是相声演员就是这么的勇敢，我们要在闰六月初七表演《三人过七夕》，有请董建春、李丁、李涵。 感谢你各位热烈的掌声。 哎，感谢大家到现场来看演出。 李丁，啊，下个月才是七夕， 你别提这事儿了，行吗？ 我承认我计算错误了，但是 啊，我认为七夕因为这个节日很重要， 是吗？ 所以咱这礼物必须得提前准备， 啊， 这对不对？ 对， 李丁，你打算送什么礼物？ 干嘛？我送你，你送我呀？这 像话？ 你问我干嘛？ 说的七夕，咱俩互相送礼物，像话吗？ 是啊，送干嘛？ 单身女孩， 你要送我一单身女孩啊？ 我给你一单边大嘴巴，没听说过。你送给人家单身女孩什么样的礼物？ 送我呀，把我包成小礼物送给人家。 比如说，你要送那妹妹， 送我呀； 送那姐姐， 送我呀； 送那大哥， 送我就不太合适了。 你看你这人老没正形儿呢，怎么？ 啊，送大哥你送什么呀？ 你看你打不 了我送大哥，我不送你，我送大哥去是吧？ 你别老说这个了啊。这样我来总结一下吧，我认为七夕是一个情人的节日， 是吧？ 所以呢，比如说啊，在七夕节这天产生情愫的两个人，首先应该送给对方一个温暖的拥抱。 哦，送个拥抱。 哎，对，哎，这样啊，显得这个情人的这个气氛特别浓。 建春啊，还有一个月就过七夕，你干嘛呢？ 哦， 你还跟他， 哎，你还要不然你就骂出来，要不然行吗？我怕你憋死在这 儿。哦，对，我忘了下个月都七夕了，我还跟你这亲。哎呀， 我多招恨呐！我这 走， 别上哪去？别走！你们俩走，你们俩还不朝一个方向走？ 哦，对，那边 不是，不是，不是什么？你干嘛？你们俩等我，停！干嘛呢？ 干嘛呢？干嘛送我拥抱呢是吗？我鸡鸡我自己抱自己是吗？我这系了个蝴蝶结，你撒给撒给撒。 不是，你单身，你肯定你自己抱自己啊，对不对？ 什么我单身我自己抱自己？那我也不能这样啊！我 你七夕节你就抱去呗，你。 对啊，我七夕节我自己抱自己。 啊， 我七夕节跟路上走，我看哎，那街上那对情侣正跟那儿抱着呢，正跟那儿亲热呢，我看着不顺眼，我过去站人边上去，哎，我抱自己。 怎么了？你那点眼睛，怎么了？ 不是， 这你今儿跟个二傻子似的。 我说什么说什么呢？你 小点声说。你今儿跟个二傻子。 我听见了，我。 那李丁也不能是大傻子呀。 他说我是二傻子，建川。 啊？ 怎么到您这儿我还升级又改大傻子了？ 不是，我听你解释呢。 你解释什么？没有，不是，干嘛？你过来。 干嘛？不让我过去。 你干嘛你啊？你一上台，你不给我啊？就把建川带走。 什么叫把他带走啊？ 啊， 怎么了？ 是，你是什么意思？你要跟他走是吗？ 我什么叫跟他？ 搭档都白搭档了。 没听说，没听说过。废话，你单身，你干嘛呢？你跟这儿？ 我单身怎么了？ 啊，你那意思，我们表演七夕节目，你非得上来掺和一声？对啊，对什么呀？对什么呀？我好好演的 七夕 节目，有什么问题吗？ 怎么？ 我还不能来了是怎么的呀？ 不是，那我们这演节目呢，你就拉下去过七夕去，你就 什么叫拉下去过七夕？谁跟他过七夕的呀？ 他自己过七夕去。 没听说过。 嗯， 不是你上什么意思吗？你搞对象啊？我带你搞对象去。 干嘛？ 哦，你要跟我搞对象？谁跟你搞对象？ 我越来越乱。 什么意思？没明白。我带你搞对象去。那我跟这儿，我表演完了我再去。废话，知道为什么你这么一直这样吗？ 啊， 你有对象吗？ 没有啊， 还是的。 就是啊。没 对 象， 对 对啊，你也没对象， 你管我呢？ 啊， 我带他演节目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不是，带他演节目就废话，我他搭档，你带 为什么他这么长时间一直单身，你知道吗？ 为什么呀？ 有你衬的。 我怎么衬的了？ 你一单身，你这干嘛呢？ 我的，你不也单身吗？是不是刚不说他也单身吗？ 不，我 你是不是单身？ 我当然有对象了。 哪儿着火了是吗？来个警铃了是吗？ 不是，他说他当然了，我不是，没听说过。我说我有对象，真是。 你说你什么时候有对象？ 不知道，李丁，我有对象，当然了哈，后来分手了。 那不还是就剩当然了吗？我有对象，当然了，后来分手了，第一项和最后一项合并了，就剩中间这项了。 你跑这做文字游戏来了是吗？ 数学游戏这 是。没听说过，这真是的。 不是， 告诉你，反正就单大我也比你强，知道吗？ 啊， 起码我之前我有对象。 嗯， 你没有啊，对不对？你没有对象啊，你是没有。所以李涵是上来，他为了跟我 对不 对？ 你会演什么？别的不说，你单身，你知道七夕是哪天吗？知道吗？ 我就闰六月的时候不知道，其他时候我都知道。 哪天？ 七月初七啊？ 不对，一月初一是春节。 我说七月初七呢，这块 不，这不怨他。 怎么了？ 这个中国传统节日啊，一般几月初几 啊 都是大日子。尤其这个数字跟这日期对上了，一般都是大节日。 还真是。 是吗？ 对， 当然了。 啊， 不信我问你 啊， 一月初一什么？ 春节。 哟， 二月初二 龙抬头。 嚯， 三月初三 王母娘娘生日。 行啊， 四月初四 不知道了。 绝了， 你有病吧？ 你会不少啊。 让你捧我了吗？我说不知道，我不知道绝什么。 不是前 事儿了， 前面你不知道吗？ 我没有，不，前面是三月初三，这我知道王母娘娘生日。 对， 四月初四我不知道了。 这是乌龟过生日。 八点没说错， 是吗？ 的确啊，四月初四是乌龟过生日。 啊， 民间的传说， 啊， 说这天啊供奉乌龟， 哦， 假如这天不下雨， 啊， 一年都能风调雨顺。 哦， 是这样，啊， 你知道不知道啊？ 您听这三个小伙子在舞台上多么的热闹，哎，台下的这个效果也非常的好。这个作品叫《三人过七夕》，是由董建春、李丁、李涵合作表演的。刚刚开了个头，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笑林再继续收听年轻人的作品。空中笑林上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儿郎》，钟威作词，刘桥作曲，韩磊演唱。 万里霜，一片

听明白了吗？ 啊， 咱们三个人要在舞台上来一回七夕知识的大 屁呀、啊！谁怕谁呀、啊？屁！行不行？ 我多余传这话， 行不行？ 行是行，那仨光棍儿啊！大七夕之前的这六月初七咱们逮着比七夕节目的啊，是不是还比知识多尴尬呀、啊、 这有什么尴尬的、啊、 为了过节嘛，为了过节嘛， 就玩这个文字 还是的呀、 啊、行可以 这样啊、嗯、咱们想一个关于七夕的传说。 不、嗯、刚才那传说丁哥都说了， 说什么了？ 就是大伙都知道那个 啊， 织女牛男嘛。 我 刚说完、啊、 我说织女了、啊、但是我没有说牛男、 啊、行了有织女牛男的故事？ 哪个没有？有织女牛男的故事，但是织女和牛男不是一个故事。 这怎么不是一个故事？ 是一个故事， 就是织女在家炖牛男、 嗯、 等着牛郎。 织女把牛给炖了是吗？还等什么牛郎？牛郎都失业了，都没牛了，他干什么去？大概他自己上田里边拉篱笆去是吗？ 篱笆。跟他矫情呢，咱说一个这个大伙儿不知道的故事。 牛爱 这个故事我就不知道，我要问问牛男这个故事，您的解释清楚。牛男怎么？ 咱说一个除了这个的别的故事行吗？ 别有什么故事？ 七夕啊，有很多爱情故事。 对啊， 我随便提一个啊，比如这个董永跟七仙女， 这我们也知道。 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 你知道这发源地在哪儿吗？ 捂耳朵，我是说的，没有，我知道。 你甭管知道在哪儿吗？ 知道 哪儿啊？ 江西啊、 哎、 我说你捂耳朵， 江西啊， 对呀、啊、 不是江西你提什么？ 我一提江西 啊 我兴奋，知道吗？因为啊江西 啊 我特别的、我挺懂的。 我对你的状态挺陌生的，这江西。 我江西，我 挺懂的。 可以这么说 啊， 咱们三个人之间，就江西这个地方，我的知识我是最熟悉的。 这为什么呀？ 因为我的搭档就是在江西上大学。 那好像我是最熟悉的吧？ 那我也知道，我也。 你们俩别争啊！你们再知道江西， 啊、 也没有我了解江西。 你怎么 为什么呀？ 我去过江西、啊， 我跟那待四年呢。我，您这显摆什么呀？ 江西当地的民歌，你们知道吗？ 民歌， 我随便唱一就是 什么呀？ 山丹丹的那个菜花哟， 陕西，你这是陕西， 这江西是吧？江西，人说山， 你的山西都唱出来了，山西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你巴西这是 ，Go Go Go， 别唱了， 嘞哦嘞哦， 我背不住你了是吧？ 兴奋 你这说江西，你们俩巴西，你那么兴奋干嘛？ 对，你也别老唱歌、 啊、 咱们主不是大 PK 吗？ 对啊， 对不对？咱们主要说知识传说。 对， 刚才说那个董永七仙女、 啊、 要不我来介绍 啊 可以。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江西。 江西哪？ 对，江西有一个地方，新余仙女湖。 还真知道 有这地方、 哎、是这 个仙女湖 啊 传说 啊 是这个仙女下蛋的地方。这个地方啊就蛋一蛋。 仙女干嘛的地方？ 仙女下蛋的地方啊。 仙女那么闲是吧？仙女下两下，哎，不是下一蛋是吧？ 行了，听我说， 留个孽种是吧？ 没， 你们俩说的不对 啊！ 这七仙女啊、 嗯， 是鸟幻化的人形，但也不是下蛋， 下凡人家说。 我去过江西，我知道， 知道 仙女湖那地方 啊、 嗯，为什么在那儿下凡？ 嗯， 因为景色秀丽， 哎， 风景宜人， 气候特别， 所以每年七夕啊， 嗯、 七仙女都在那儿栖息。 他们是非憋在那儿下个蛋是吗？ 不是，就 在那儿栖息。 在这诞生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又不下蛋，给诞生了又是 吧？ 那有一个故事在哪发生？ 故事啊、 这个， 介绍一下 啊， 就是这个七仙女下凡在这个仙女湖里洗澡，洗澡把这衣服呢脱在林子里头，洗完之后上林子里穿衣服，一抬头看见这个白雪公主了，就把她给救了。 这是七个小矮人，这是 对， 这不是七仙女。 对，说的七仙女，那哪是救白雪公主 啊？ 去救那爷爷去了。去救爷爷， 这是葫芦娃，这七兄弟七个葫芦娃。 对， 说七仙女， 是我知道，我这就是凑齐他们七个就能召唤神龙。 这是七龙珠。 七仙女七个人头顶上顶那花盆一浇水出彩虹那个， 你说这七个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咱们要说七仙女啊， 是说七仙女啊， 是说七仙女，干嘛说一葫芦娃是吧？说一七个小矮人，最可气的还头顶一花盆，一浇水出彩虹。你搞这七个什么玩意儿？这是 不是他 啊？就这还什么还七个舅爷爷还 啊？怎么了？ 七个舅爷爷，八个舅姥姥。我爸他们家人口够多的， 那么多亲戚呢？ 不是，说是七仙女， 七 仙女儿，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七仙女儿，七仙女儿又叫毛衣女。 对对 对 对，这故事我了解。 这又是 毛衣女吗？就七仙女下凡之后，在这个湖里洗衣服。 嗯嗯， 是 在湖里洗衣服，天庭停水了是吧？ 脱了衣服洗澡 啊，跑这儿蹭我们纳税人的金钱来了是吧？ 脱了衣服洗澡，在那儿洗澡、 嗯， 洗澡的时候啊， 嗯、 一小伙子发现这衣服了，就把他这秋衣给他偷走了。 对对对，拿着秋裤。是不是好不好？ 不是， 您叫偷秋衣啊？ 偷的钉子钉子 毛衣， 你别老跟人较真儿，反正都是保暖的东西，差不多。 废什么话？您叫保暖的东西， 啊、 保暖的东西，他怎么偷一大火盆呢？他 这也太 low 了吧？ 不是，毛衣行吗？ 毛衣 吧。毛说的是董永七仙女， 毛衣 这个正经是传统坚贞的爱情故事。 好。 我差一点就捂上了， 你缺钙是吗？ 我一下没看见， 一点都不认真。 人说爱情故事好，感动多好 啊！对，爱情故事好，爱情故事。 这故事知道吧？ 知道， 知 道，知 道。 光知道这个没有用， 还有啊， 过七夕啊，得知道七夕的习俗 啊。 七夕习俗你知道吗？到七夕都干嘛？ 搞对象 啊？不是，咱说的是古代的习俗， 古代也得搞对象啊。 不是，是 古代不搞对象哪来咱们现代的？ 没有，没有，你别老胡联系。他说就是古代那些其他的，比如说送礼送什么之类的， 送拥抱吗？不是说 还有这拥抱的事儿？ 不是啊，我说的是传统习俗， 传统的。 每年啊， 嗯、 过去农历的时候， 嗯、 到了七月七日， 怎么着？ 首先有一个习俗， 嗯、 就是供奉摩诃乐。 供什么？供什么？ 摩诃乐。 听那么跟我们相声祖师爷的名字似的， 什么 摩诃乐，这什么 什么都不知道。摩诃乐啊，是释迦摩尼的儿子。 其他的，其他你说吧。 说点别的习俗， 其他的、啊、 像什么那个穿针乞巧， 嗯， 洗桌硬巧， 嗯， 投针乞巧， 嗯， 拜织女， 嗯、 拜魁星， 嗯， 你记住哪个了？ 供奉摩诃乐。 跟我一样。我也先记住的这个， 奇怪， 那 为什么先记住这个了？ 那记得清楚是吧？ 对对对， 那你记得清，你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怎么供奉这个魔力青？ 谁？供奉四大天王：魔力青、魔力海、魔力兽、张学友，是吗？ 不对， 不是 谁谁谁 说供奉那个什么德和乐 吗？对，你这也不对，供奉一大马趴是怎么着？ 谁 我说你听着点儿、供奉摩沙耶， 怎么又不一样了？ 这是哪儿的神仙啊？又是 刚才你不说还供奉那萨摩耶呢吗？ 你别说话了， 怎么样？ 越来越不像话了。萨摩耶，你不供奉哈士奇吗？七夕节，咱仨大光棍供奉一单身狗，你还脱得了单吗？咱们？你看不神经病吗？ 就你们搅和的，知道吗？ 嗯、 我昨天再说一遍啊，摩诃乐， 哎， 记住了吗？ 摩诃乐， 供奉摩诃乐。 摩诃乐， 你要不知道，你别胡说八道，你胡介绍，可是误导观众怎么办呀？ 就是， 还我胡介绍， 怎么？ 你知道是怎么的呀？ 我，你知道也不多呀。 这个我虽然这个知识储备量不是很多， 嗯、 但是刚才说那些知识我已经全记住了。 七仙女那大仙女叫什么名字？ 大张伟。 不是。 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再给你换一个 啊！行。 他丢那件衣服是 波司登啊？ 丢羽绒服是吧？ 怎么 大夏天偷一羽绒服都不怕捂出痱子来？ 进那个里头有毛吗？ 有毛也不能羽绒服啊！仙女闲的啊，下来以后跟那揪自己毛做羽绒服是吗？ 记着， 这告诉你知识的重要性。 毛衣， 背这玩意多难呢，多重要。 是是，就是难啊，是重要。你背出来也没用啊，背出来咱仨不还单身吗？ 哦哦， 是不是？ 还真是哈、啊。 嗯， 这么说，丁哥，我会那么多知识都没 用。你会什么知识了你？什么都不会。 那怎么办呀、啊？ 也不是完全没用， 嗯、 用这知识、 嗯， 咱们可以编一个七夕的小作品送给大家。 什么什么小作品？ 表演一段。 嗯， 咱们就演一个，我想想啊、 嗯， 最著名的、 嗯， 刚才说了，牛郎织女天仙配。 行 吧， 行了， 行，没问题。 这个演是可以啊，能演、 啊， 但是咱们说好了，咱们得好好演，别胡演，别瞎演，行吗？ 没问题啊，分分角色啊、 嗯， 这样我来牛， 好、 嗯，你来牛郎， 行了， 你来摩诃乐， 没我的事儿啊，这里头， 我们俩供你啊， 你供谁呀、啊？我来摩诃乐，一牛，一牛郎，一摩诃乐，这仨谁跟谁谈恋爱？你告诉我。 谁跟谁谈恋爱都不合适了， 不行吧？这个 不行，我来织女啊。 行，你来织女，哎，你来天蓬，我来齐天大圣。 你是特不想跟我演戏是吧？ 你 这没联系，你西天取经也不路过我们家呀， 这不是一套的。 对呀、啊， 那你 我织女，你是牛、 啊， 你是牛郎， 这行 这 行 吧， 行， 这可以啊， 没问题。 那咱从哪儿演、 啊？咱们就从这个牛郎跟牛啊偷看织女洗澡开始。 牛怎么也偷看我洗澡啊？牛怎么也这么不正经呢？ 知道，这我知道。我跟你解释，他那个牛啊，他是那个通灵，他是神牛。 神牛也不能偷看我洗澡。 他是告诉这个牛郎啊，织女在哪哪洗澡这故事。 告诉他可以， 对对对， 不能偷看我。 没有，你们俩认识不了。 对对对，是是是， 他是那个媒介。 哎对对对，就是告诉你就 可以吧。 从这儿演 上，演那个，你演织女， 我演织女， 这演好了。因为织女呢是跟他这个六个姐妹一块洗澡， 嗯， 这一共是七个人， 哦， 你得把这七个仙女都演出来。 我演一个仙女行吗？ 不行，得有画面感。 没事，你让他 试。 你试试， 没 事， 没问题， 没问题。 考演技对不对？开始吧。 啊，姐姐们快来呀！你看这儿的水好清好凉啊！哎，啊，好厉害！ 有一个傻子，走得远点， 赶紧走！传染了， 怎么走了的吗？ 啊，嘛呢？ 对呀、啊，你不让我演七个仙女，营造这画面感。 算了，这个不太好啊，就让他演一个， 行， 降低难度， 一个 你就来一个洗澡这个动态就行了。 就做李腾亮的， 可以吧？ 一个。 牛郎啊，跟你说个事儿啊，咱外面那湖里啊，来了一个仙女。确切的说啊，是七个仙女，确切的说啊，其中有一个以后是你的媳妇儿。确切的说啊，只要你听我的办，一会儿她绝对跟你。 你怎么能张口说话 了？你这反应太慢了。那说四百多字，你刚反应了能说话？ 是牛， 说是牛的，你这第一句你就打断他呀？ 没你事儿，没你事儿，我们俩演的， 而且也不能打断，这是中华的传统礼仪，知道吗？大人说话的时候，小孩不能插嘴。 这是牛，这不是人呢、啊，这个。 人家神牛，人家好几千岁了，人大牛知道吗？ 你不懂，你演你演 你这你第一句打断。 牛郎跟你说个事儿。 哎呀，你怎么能张口说话？ 那你甭管， 这 你 咋还不说话呢？什么 这牛还挺横的是吗？ 我解释完一会儿你洗吧，那就太 对，咱得植入主题，植入主题 啊。那你甭管啊，跟你说啊，这个湖里啊有一个仙女让你洗澡， 有姑娘洗澡啊。几个姑娘啊，长得漂亮不漂亮啊，白不白啊，多高啊，岁数多的跟我岁数合适不是？老牛，你是不是已经偷偷去看过了？你这人不厚道，你居然背着我偷偷看人姑娘洗澡！哎呦，就没见 过、哎、你这是牛郎，你是流氓啊！你这是， 我得跟他， 我咋这么不想跟你结婚呢？我 啊，你没 矜持点， 没有你的事儿，没有你的事儿、啊， 你别说话，别说话， 继续啊！ 就是跟你说 啊， 有一个方法 啊， 只要把他们这其中一个人的这个衣服 啊偷走。你就可以跟他走了， 那我气个都头。 你别说话， 这也不行啊！ 你够有野心的，牛郎同志。 你 气个都头，你养得起吗？你 别这没你事， 不是没我这。那我说什么呀？他告诉你，你就谢他，你赶紧来找我就完了， 啊、就这么简单。 谢他就行了。 谢谢犀牛， 不客气。 你叫他什么？你叫他什么？ 犀牛啊。 你怎么不养大象呢你？ 牛吗？ 你跟孙越学，你养大象好不好？ 没有他的事儿。 犀牛、 啊、 黄牛 啊，对对对，黄牛。 废话，牛老养一犀牛，天天哄着犀牛耕地这事儿吗？ 好，洗澡洗澡。谢谢老黄牛， 不客气。 不，你帮我了，我应该谢谢你啊。 这不是应该的吗？ 不，礼尚往来呀、啊。 咱们哥俩谁跟谁呀、啊？ 下次你出困难，我也得谢谢你、啊。 没问题， 对不对？ 有事你找我， 我帮你，你谢谢我。 哥们都帮你。 对对对， 没饭吃到那吃草了， 还能吃草呢， 都可以。 咱骨头吃， 咱哥俩算。 咱这就拔草吃了呗，对不对？ 以后咱俩就出门， 哎， 对不对？有事儿找我。 哎，你们俩又没事，那我就先回去了。我们家事儿挺多的呢。 你洗澡啊你？ 行，你们俩谈恋爱吧，行吗？我觉得你们俩挺有的聊的。 有什么聊啊？ 我。洗澡我等多半天，我仙女跟那洗澡都洗秃噜皮了，都快，我这一套都洗了，就差挖鸡眼了，我赶紧来找我，就看对手 一线就过来了， 对手戏了啊！ 谢谢老牛 呀， 女菩萨让俺老牛也洗澡， 让他 我等半天等一什么东西？我这是，我是七仙女，我是蜘蛛精啊！我 怎么又蜘蛛精了又？ 你能不能好好演呀、 没一直好好演， 不演的吗？这你们俩就是啊？ 没不让你演呀，对不对啊？ 怎么 没到你呢？ 不是不是，你这样不是没到我，你怎么到我？问题到我，我不知道我什么词儿现在。 我说要不咱， 哎，这样，听我的、啊，咱们俩就从后边演， 后 边就演从你死了，牛已经死了， 死了啊， 然后我。让王母娘娘抓走了、你带着孩子在人间孤苦伶仃， 怎么那么惨呢、啊、这个这玩意儿没法演，都结局了。 行，没问题、咱把这故事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对对 对, 对， 讲清楚就完了。 到后来、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在鹊桥相会。 哎，这个时候青年男女就会花前月下，仰望星空，去看看他们的牵牛星和织女星。 后人有诗赞之曰：银烛秋风冷画屏， 银烛秋风冷画屏， 银烛秋风冷画屏啊， 银烛秋风冷画屏。 咱们就会一句是吧？我第一句会，你不会， 靠着他没接上来、啊。 是 讲 什么 听人？ 喂喂喂，媳妇儿，你找我来了？我刚才傻子玩呢。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找你去。单身狗。 这个七夕呀、产生情愫的人还是应该送礼物的。 你别演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李丁、李涵合作的群口相声《三人过七夕》。下面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您听一段著名的插曲儿《松月绕》，由单弦大家石慧茹演唱。